我国运动员申哲凡在2017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荣获了金牌。本届举重锦标赛是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，由我国、越南、泰国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男女选手参加。申哲凡在男子62公斤级比赛中以挺举第一名和抓举第二名的成绩荣获总成绩冠军，获得了2枚金牌和1枚银牌。